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晴朗的上弦月，照亮日记那夜，故事期待交接。啊，思念追随情节，远行地那个缺。想象轻轻的飞旋，奇幻的画面，在最美时间你降临我身边。梦成真的瞬间，仿佛是错觉，把两个世界都连接。心无眠，星光在问候，明天奇幻的画面，在最美时间你降临我身边。梦成真的瞬间，仿佛是错觉，把两个时间都连接。 焦麦琪，当倾尽所有感同身受。我相信每一个电台的 DJ 在他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是倾尽所有的把他想要推荐给你的音乐带给你，然后和你一同感同身受。各位好，这里依旧是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我很偶然地看到一首小诗，叫做《写给青春》，想在今天和你来分享一下。记 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读出你的轮廓；即使在花园里，我也能摸出你的心跳。我明白，青春是夜无法包围的诗，青春是花无法簇拥的舞，青春是行云流水的缠绕，青春是火山喷发的热情。但你要记得，青春的流星只有一次划过生命的天际。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感慨？如果说人的一生是一首诗，那么我想青春这个篇章其实并不会占据太多的篇幅，可是对青春的回忆却可以写满诗的每一页。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听一听有关于青春的歌，那些回顾，那些展望，那些勇气，都是青春岁月里最美的字句。 繁花盛开的季节里遇见你，你微笑的样子胜过所有风景，那难解的习题以为早能忘记，可打翻了记忆，最清晰还是你。一个告别可能就会天各一边，而世界有没有如我们所愿，曾天马行空跨下海口的誓言，有多少已圆满，有多少已消散，敬我们为爱做的傻事，为梦流的汗，给未完的青春许一个永远，以为最漫长的时光却走得最匆忙，亲爱的他又身在何方，今我们还能义无反顾的倔强勇敢，给未完的青春许一个永远，最纯真的女孩和最炙热的少年，回到最初那一天，等他出现。繁花盛开的季节里遇见你，你微笑的样子胜过所有风景，难解的习题以为早能忘记，可打翻了记忆，最清晰还是你。一个告别可能就会天各一边，而世界有没有如我们所愿，曾天马行空跨下海口的誓言，有多少已圆满，有多少已消散，敬我们为爱做的傻事，为梦流的汗，给未完的青春最漫长的时光，却走得最匆忙，亲爱的他又身在何方，今我们还能义无反顾的倔强勇敢，给未完的青春许一个永远，最纯真的女孩和最炙热的回到最初那一天，等他出现。 王栎鑫致我们，这首歌是电视剧《小欢喜》的插曲，柔缓的钢琴和提琴交错相伴，呼应着歌词当中唱的敬我们还能义无反顾的倔强勇敢。小欢喜讲述的是三个家庭当中的孩子在他们高三那一年面对高考的一系列的悲喜故事，那些正值青春的年轻演员们塑造了真实又生动的人物。

看一部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的准呢？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翻不了的山，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再说每一天过得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怎么样，换了个口味的青春之歌你喜欢吗？先生小姐带来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大有那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意思，我觉得这也不失为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吧。而青春为什么如此难忘，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在这里。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活在当下也乐在当下。只不过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情，背负着越来越重的责任，那种轻松真的很难再找回来了。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到了人生的另一个时期，你会发现，哎，柳暗花明了。其实都在自己的内心，不是说吗？人生大多数的烦恼、痛苦、恐惧都是自己胡思乱想来的，沉淀下来，直面困难，上坡过河，生活就是生活，除了生死之外无大事，你同意吗？ I don't wanna open up,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I don't wanna show my feelings anymore, if I never talk a lotWill anybody understand it? Do I have to hide my fears in these four walls? Cause you ripped my heart out when I gave you love, but made me feel weak when you gave it all up. So I lie awake thinking, am I not good enough? And strangers, they come and when I'm feeling down. I take it to heart, but I keep them around. And I lie awake trying to drown it out.Too close to losing myself, I'm barely even here. I'm too close to losing my senses, does that make me weak? I'm numb, numb, numb, should I run, run, run? I'm too close to losing myself. I don't wanna ghost you out, I see you getting mad about it. No, don't judge me on what I've become. Everything is getting loudI'm getting down about it. I'll count the days until I'm strong. Cause you ripped my heart out when I 是来自英国流行的女歌手 Carrie Rhodes 卡里罗兹的小众歌曲 Too Close， 她的声音真的很抓耳，让人忍不住的就想要单曲循环起来。但其实这首歌讲的内容并没有那么轻松，它围绕着迷失自己展开。迷失自己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别人的不理解，也可能是真心受到了背叛，也有可能是陌生人评头论足，这一切都让人越来越沉默，越来越麻木。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理解这样一种感受，人嘛，总是会不自觉地把他人的评价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而外界的声音如此嘈杂，难免让人失了本心，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对吧？其实很简单，无愧于自己就好，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尽力奔跑。 小小的梦沉落于无止境的海，小小的鱼有尾巴随海流漂白，小小的苹果会在梦里掉进我，小小的身体夜晚无声息醒来，小小的遗憾夜里滋长又变坏，小小的成就变成曾经的感慨，小小的世界要用汗水灌溉，小小的小孩有多少的自由的期待，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小小的小孩和结果去拨云而开，小小的小孩依赖你给予的青睐，小小的小孩会慢慢变乖，小小的小孩会让自己变成大男孩，小小的小孩会站在他自己的舞台，小小的小孩需要点空间绽放光彩，小小的小孩会变得越来越厉害， 初心不改按时长大，这是时代少年团的小小孩，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专辑《五项之年》当中。五项之年，没错，是那个舞蹈的舞，大象的象。五项之年是中国古代男子在15岁到20岁左右的一个称谓，出自《礼记》，成童、五项、学射御。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是最具有无限可能的，那个未知的未来需要他们不断地和世界和解，不断地暴风式的成长，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奔赴前程来日可期。好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稍事休息，我是刘慧，一会儿见。 小小的小孩依赖你给予的

消失在夏末雨天，黎明的道路依然蜿蜒。快看，那是你在找寻未知的终点，时间向后，你勇往直前。 啦呀耶，啦呀耶。 需要明天，用你的双手去改变世界。再见吧，少年，你不该永远留恋，太多的美好你还没发现。那一瞬间的就让它快出现，不要让烦恼把未来欺骗。 叫做再见吧少年，据说是创作者在某一次旅行时候的随笔。就像歌词当中唱到，那一瞬间就让它快出现。而这首歌里很多的旋律和大部分的歌词真的都是敞开心扉那一瞬间迸发出来的。季节的更替时刻都在召唤我们该启程开始新的旅途了，新衣裳，新朋友，新工作，还新环境，也许就在我们开怀的那一瞬间随之而来。起风了，我们不该永远留恋过往。你记得，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美好等着我们去发现。欢迎你回来，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这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是多么的明亮，多么的柔软，我觉得它真的是在鼓励那些还在迷茫之中的人，不要惧怕当下的那些个不如意，努力去寻找属于自己人生的那个新的方向。谁的青春不迷茫呢？我一直信奉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至少要知道自己不要做什么。这句话也送给所有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相对来说年纪稍微轻一些的朋友，要知道路总是越走越宽的，对吧？我记得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当中有一句话说，暴风雨过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太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我不知道原话具体是不是这样说的哈，大概意思吧。总之我就是想讲，你付出过的努力也许在当时未见成效，但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一定会显现出它的价值的。无论在何时，我们都大声地对自己说，明天你好。¡Suscríbete! 心。 耳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一首西班牙语的情歌，翻译过来叫做《玫瑰》，由合唱团梵高的耳朵带来。这个合唱团你知道吗？是西班牙最经典的一个国民摇滚天团，曾经获得过拉丁格莱美奖。爱情和友情是他们歌曲当中的两大主题，那这首歌讲的就是初恋的爱情，非常的打动人，对吧？初恋之所以那么让我们动心，其实是因为那是我们完完全全付出的第一份爱。在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在还不知道或者讲不太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情不自禁地发挥了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的本能。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仍然觉得你从我的生命中逃离是撒谎，一直想象着你回到这里直到生命最后。我脑海当中现在浮现出了很多关于等待的故事。有时候有一些旁观者喜欢自以为是的觉得等待是不值得的，可是你知道吗，没有人能够代替当事人决定什么是值得。我想说，做自己以及尊重他人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 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我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我一首淡淡的歌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 许飞淡淡的歌收录在他的专辑《恰许同学年》上，这一整张专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都在告别年少，都在回眸成长，都在给我们带来一种青涩的味道，淡淡的，就像现在的秋天，淡淡的，天高云淡，桂花飘香。其实青春当中很多的痕迹都在时光的冲刷下变淡了， 偶尔被我们勾起的一些什么记忆，也会被我们淡然一笑释怀了。所以在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怀念那些曾经的青春之歌。时光不再，只是芳香依旧。 如果你是真的不能再回来我身边，这首写满我们的歌该怎么唱完？此刻拨动的琴弦是否牵动你心弦？记得当时的诺言，说好我们永远不会变。如果有种永远是因为太想怀念那些唱的歌说的话，字字句句难忘他。 十八岁的天，定格不老时间，老的竟是你我的世界。不经事的爱恋，不计算的亏欠，舍不得来说一声再见。青春的莽撞少年，难言的那一番想念，只盼一天歌响耳边， 我们重回不老的夏天。 如果我是真的不能再回来你身边，那首写满我们的歌你怎么唱完？你那拨动的琴弦依然牵动我心弦，记得当时的诺言，说好我们永远不会 老的竟是你我的世界。不经事的爱恋，不计算的亏欠，舍不得来说一声再见。 青春的懵懂女孩， 期待的这一番想念， 只盼一天 歌响耳边。 青春走来才明白，回忆没有人不眷恋。 说好我们永远不会变。 十八岁的天，定格不老时间，老的竟是你我的世界。不经事的爱恋，不计算的亏欠，舍不得来说一声再见。 青春的懵懂女孩， 期待的这一番想念， 青春走来才明白，回忆没有人不眷恋。 十八岁的天，定格不老的瞬间，张含韵和曹轩宾合唱的《初恋未满》。这首歌的制作班底真的是很雄厚，有知名的作曲家鲍比达，有词人安雅、李安修，包括民谣教父黄小茂，真的是大咖云集。据说他们是一改再改，反复的斟酌，只为还原十八岁初恋的那一份纯真和美好，遗憾和不舍。这首歌的名字叫《初恋未满》，未满